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02集，白武缓缓翻动身体，从平躺成了侧躺，背对着尊家，只看到一团刺的下方两点短角。蓝河说道，明天我要和张青佑师玄见面，哎，你去不去啊？白武的豆子眼一愣，慢慢坐了起来，两只细手搁在打折的软嫩肚皮上。 是两位恩人呢。 作为一个知恩图报的仙家，白武当然记得曾经救过自己的两位，虽然他也有用财运回报二位，但是这份情谊还是存在的。像他们有位同门前辈，只是在饥饿时被农户给了些吃的，虽未供奉，但后来每年冬天，这家农户若过不下去了，前辈就会送上两担柴，如此持续了三倍才结束。白武给自己打气，不能输给前辈啊，至少去见见面吧。他凝重地道， 我去。 我去，出个门仿佛要你命一样。 胡七十九翘着脚嘲讽道， 既然他去，那我就不去了，本仙姑也休息休息。 蓝河说，太累了是吧？只要胡七十九跟着他，就少不了为了现场人气上台顺序之类的事情发疯，这次吃饭不录节目他都没兴趣去了。胡七十九讪讪一笑， 主要是尊家也不客气啊。 都内涵他多少回了。蓝河一笑，是吗？我还答应玄光老师给你做柳叶汤呢。 柳叶汤、尊家我错了，尊家对我真客气。 胡七十九的口水当时就要流下来了。蓝河说，还真馋了、他说仙家都喜欢吃这个，我还不相信，到底是有多好吃啊。仙家平时也吃人食，胡文爱吃鸡，但是以蓝河观察，自己做的香火他们更爱。柳叶汤他知道啊，不就是旧京小吃，夜宵早餐店都有，不知道为什么宋福坛会说他们喜欢吃。现在胡七十九的确很兴奋，连白武听到柳叶汤也翻身起来看了。 也不是说多好吃啊。 胡七十九摸着下巴道， 尊家这就有所不知了，但凡四大门安龛仪式，那人类弟子家都会预备这个给到场的仙家们吃的，就是旧京百姓寻常的饭食，形状不同的片汤罢了。所以你要说多好吃吗，倒也不是。虽说柳叶阴气重，但柳叶汤不是用柳叶做的，只是把面片切成柳叶形状。反正我喜欢吃，就是因为小时候仙家安龛是热闹事，遇上了就能喝上柳叶汤，这就是传统回忆。 蓝河懂了，哦，喝的不是汤啊，是情怀，就跟过年的点心一样。白武两只细爪也搓了搓，似乎很期待的样子。蓝河说，白武也有情怀。胡七十九吐槽道， 他纯粹是向往吧，白门都死成什么样了，他生下来能有几次机会参加长辈的安龛仪式啊。 白武无语，并伤心地说道， 有啊，有一次我三大爷成了人家的坛仙，安龛的时候我就去喝了一碗呛锅的柳叶汤。 蓝河不禁道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越说显得你越可怜，太惨了。不多时，宋福坛也把柳叶汤端来了，一共四碗，薄薄的面片切成菱形，确实有些像柳叶。柳叶汤有两种做法，呛锅和倒呛锅，这就是白武说的那种呛锅做法。葱花、姜丝、蒜瓣之类的调料先煸出香味，再放盐加水烧开，面片放进去煮熟了，顶上头还满满浇了海带、酸菜做的卤，热气腾腾。我尝尝。蓝河端了一碗，白武和胡七十九也各自捧了一碗吃。 呼噜噜喝着香喷喷的卤吞下去，虽然吃相兽性很重吧，但还是看着特别香。宋福坦问道，怎么样？胡七十九一边吃一边斜着眼睛看他，因为录制片场总是被宋福坦拉住，他阴阳怪气的道， 别以为吃了你的柳叶就算认可你了，但凡这柳叶有点好吃都是他自己的功劳，和你无关。 宋福坦无语，蓝河想起宋福坦私底下的嘲讽，暗笑道，怎么跟他后妈一样。宋福坦看他在笑，对胡七十九道，那你下次要去录节目，先把家里的落灰堆的豆子捡干净了。胡七十九无语，他气到差点被面片噎住，直翻白眼。蓝河不同情，反而被逗得直笑。胡系人，不要再说废话了，吃你的情怀吧。蓝河不是京城人，倒没这个情怀，所以也别有滋味。没情怀倒是有情义。他问宋福坦，那你呢？有情怀吗？常喝柳叶汤不？胡七十九嘿嘿笑了起来，白武咳嗽了一下。蓝河不知道怎么了，宋福坦无奈的道，不能这么问。过去京城不只是供奉四大门的人家要做什么事会请喝柳叶汤，办白事的人家也会招待放宴口的僧道吃柳叶汤或者元宝汤当宵夜，所以吃归吃，这么问不太吉利。蓝河汗颜道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太懂这边的习惯。红白喜事头天落座忙，夜宵少不了柳叶汤。除了夜宵之外，京城又有空口不送殡的讲究，得来给宾客提供早餐，所以这虽然是传统吃食，口头上说话也确实要注意。宋福坦只是告诉他，自己当然不会介意，以后小心和老人别这么说就好。他摸摸蓝河的头，才端起自己那碗。此时窗外进来一鬼， 柳叶汤啊，放着我来。 正是京城头号大孝子老白，他冲过来二话不说就要喝汤。因白事上也老招待，鬼神就能蹭到，所以不单是四大门有情怀，老白也有情怀的。如今京城的白事哪里还会同以往一样搭个棚子招待你喝柳叶汤呢？老白端着宋福坛那碗稀里哗啦吸完了，就看蓝河一脸不爽地看着自己。老白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有了后爹就有后妈啊，吃宋福坛一碗汤，蓝河就这个表情了，以前多么大方呀。 怎么的，还生气了？ 老白随时准备滑跪。蓝河说， 不是，你踩到我隐形的勾魂锁了。 老白无语，蓝河和宋福坛之间连的那锁链洒了浮水也看不到，但老白一阴差当然能看到。老白他退了一步， 哦，不好意思。 蓝河也没骂老白，他三餐定量也吃不了太多，他那碗和宋福坛一起吃就行了，还省得浪费。不过暂时先去找了些元宝来给老白。 哎呀，那我就不和您客气了。来的路上还想起了一首新歌，常回家看看。有道理呀。 老白叽叽咕咕的废话，把手上的文书一放，就将元宝往怀里搂。对他来说，这首歌还就是新歌。 我呸！ 蓝河在心里骂了一句，顺手抄起文书来看。他和宋福坛坐在一排的，虽然宋福坛没转头看，老白当时还是警惕的道， 哎，你可以看，宋福坛不可以看。 哦，勾魂文牒吗？ 蓝河道，这个他懂，这是打生死簿抄下来的文书，常人当然不能看，而且这玩意儿属于部门机密，他是生无常看得，而宋福坛不是，或者即便他是阴曹地府的也不能随便看阴司的文牒。 蓝河也只扫了一眼，这上面有阴司的印，记载了老白办事的详细内容。蒋汉生生于某年某日某时，卒于某年某日某时，换算过来大约是今晚的11点。后头还附了地址、特征等等信息。蓝河随手放下， 有点远啊，还剩1小时，你来得及吗？ 老白嫣然一笑， 我算过了，拿完钱就走，来得及。 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 老白还没明白过来， 哎，意思就是走你的吧。 第二天，蓝河要去赴约，宋福潭都锁了，当然开车和他一起过去。蓝河把白五连着火柴盒装兜里， 哎，白志新，有没有信心？ 白五说道：“ 有的吧。” 这仙家的姓名不能随便透露，但现在私底下蓝河不时也会喊喊，主要是他怕老不喊，自己都会忘了他俩叫啥名，就是喊全名怪像家长的。结果出门时耽误了会儿，还没到地方就疯狂堵车，眼看已经要迟到了，蓝河无语。 哎呀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停车走过去吧。 我看走路还是有些距离的。别看着地图上近， 宋福潭瞥了一眼。 附近我记得有个地铁站，要么我们坐2号线过去吧。 地铁啊？ 没事的，口罩戴好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 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倒是无所谓，挤挤没事。但现在正好是晚高峰，我怕咱家这么快又要煮柳叶汤了。 请问晚高峰的2号线够1平死几回呀？白五飙泪。晚高峰的地铁简直不是人上的，更不是白仙上的。即使躲在蓝河的口袋里，听到周围嘈杂的人声，白五都很想死了。喜静的刺猬在这种环境中浑身不舒服，而且地铁上拥挤，不时他还能感觉到有人挤到蓝河，也碰到他的火柴盒。白五不断发出要死的声音，也就是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。蓝河忍着笑和宋福潭靠在角落。宋福潭上地铁也不容易的，他身上可还背着一把剑，在盒子里架不住安检机能扫出来，但因为这剑也不普通，所以他拿了证明给地铁工作人员看就放进来了。因为人实在太多，所以当蓝河听到有个女孩子的声音在说听到哭声没的时候，甚至辨别不出到底是哪里传来的，看不到其本人。蓝河和宋福潭对视一眼，如果是最近比较虚或者八字头骨比较邪的人，和他差不多，天生容易看到这些东西，确实能听到白五的低吟声。幸好他总是很注意，不随便把仙家放出来，听到也看不到。女孩子说第一句的时候还没怎么样，接着她的同伴说没听到，她就很认真地说：“ 真的是断断续续的哭声，好可怜。” 以地铁上的人员密集程度，旁边不少人听到了，往那边看了一眼。蓝河也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，但什么都没看到，人实在太多了。与之相对，那女孩也看不到蓝河，只是坚持看着这边，说听到了哭声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茫然？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